也是非常好的、嗯、跟其他地方的一比、哎、 还真是刚才我看了啊、嗯、这个颗粒特别的饱满、嗯、非常的完整、啊、而且色泽呢也特别的均匀啊， 是 干度呢也适中，我刚才摸了一下， 哎 哎，它不粘手、 嗯、 啊，入水呢它是漂浮的， 没错， 出现那种橙黄色，就特别吸人， 是这么回事、 啊、 因为您看平时咱们吃枸杞的时候、嗯，您会觉得有一些枸杞它粘手，这也可以跟大家可以爆料吗？ 啊，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 啊，一定要教大家怎么来分辨这枸杞， 因为枸杞啊，您看它是跟咱们平时吃韭菜一样， 哦、 它是一茬一茬的、 嗯， 那么头茬的枸杞是最好的， 嗯 啊，这个甜度呢也是高的。但是后边的枸杞啊，因为基本上它这个周期啊是半个月，每半个月又就再涨一波，您把它摘下来、嗯、半个月又再涨， 哦， 但是后边的这个枸杞啊它就没有那么的甜了， 你、嗯、就头茬就好， 但是有一些无良商家呀，他们为了让大家能够接受他们这个枸杞，拿枸杞泡糖， 哦， 所以您看咱们家吃葡萄，葡萄也甜，您把它放在冰箱放在外边，您不论放到什么时间，即便是晒它也不会有相互之间的这个粘连的一个问题、 嗯嗯嗯、 但是您家里边如果我们小时候吃过那种块糖啊、 嗯、 您把它放在那儿给它晒化了它一定粘、 嗯、 所以不好的枸杞因为它泡过糖、 嗯、 所以在这个阳光晒过之后这个糖分就析出了、 嗯、 您会发现您买的这个一大哎、 嗯、 变成了一大坨、 嗯、 但真正好的枸杞它都是被这个果皮所包裹住的， 对， 糖分就会 个里个的那种感觉， 对、啊、所以一粒一粒分开的，这也是分辨好坏枸杞的一个标准。咱们花比如说花500块钱买一斤这个枸杞、 嗯、 头茬的营养又好口感又好，那这些加了糖呢是安全上没什么问题，但其实它市场上就值100多块钱 啊，而且它 这钱不就花冤枉了， 无形当中它的分量也重了， 没错， 是吧， 是这么回事。 好了，那刚才呢我跟大鹏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好多都是这个内幕的一件事、 嗯、没错 啊，也是希望大家哈、啊、能够甄别好坏枸杞， 没错。 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这个枸杞啊、 嗯、 就是来自于宁夏， 我们祁宇的 啊，祁宇 就是我们宁夏中宁的、 嗯、 为什么要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情况呢，也是因为现在全国您看卖枸杞的都不说自己是这个别的地儿枸杞，都说是宁夏的枸杞， 是啊是啊、嗯、 所以说呢我们也是想把这个作为我们自己就是做这行的， 嗯嗯， 也希望大家对我们的枸杞有一个真正的认知，一个正确的认知， 是， 所以呢我们把我们的头茬的、 嗯、 特优级的我们中宁产的枸杞， 嗯， 哎，拿出来给大家，因为咱们北果这个平台在这儿摆着呢、嗯、 是的， 这是老百姓信任的一个平台、 嗯、 拿出来给大家让大家吃一吃，您以后就知道什么是真正好的枸杞， 没错、 借助咱们这个平台之力吧， 是的，因为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平台推荐的所有产品都是来自于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说、嗯、这个购买产品一定要注意渠道， 是的， 这个渠道和平台真的是非常 非常重要哈、 啊、不能光比如说便宜呀、啊、或者说听他去说呀、 啊、那没有， 这个是有时候不靠谱的， 当然了， 嗯， 您别听故事， 是的， 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了我们自己的头茬，因为新枸杞刚下 哦、 啊、新枸杞刚下来，这叫头茬枸杞、 嗯、 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说说为什么头茬的好、 嗯，而且呢刚才呢这个大鹏呢也是说完以后、嗯、我听话听音儿哈、 哎、 就是说让大家更多的了解这个品牌哈、 哎、 了解呢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这个枸杞，所以我估计这么好的枸杞给我们的价钱应该不会太贵， 说实话、 嗯、 我有私心 啊、 希望通过咱们这个平台说实话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宣传吧、 哎、 也是把这个行业给它一个拨乱反正的过程， 嗯， 所以呢咱们一定给大家吃着实惠，我们呀有一个这个小袋包装的、 嗯、 啊，这一个大袋里边呢装20个小袋， 哦， 这每袋呢是一小袋是7克， 嗯嗯， 正好是咱们一天的量， 嗯， 然后我们今天给您准备了整个10大袋、 哦、 加起来一共是1斤4两， 嗯， 这个呢平时在我们的这个门店呀包括我们的一些电商上呢是368， 哦， 368， 我看今天您给我们的好像不到300块钱， 不到300块钱， 299， 没错， 299、 啊、 大家就可以把这10大袋的枸杞拿回家了， 对对 对, 对, 对、 啊、而且每袋当中的都是分装的， 全都是分装的， 特别卫生特别安全， 因为您比如说周老师平时工作忙、 嗯、 您去出差什么的，您拿上两袋，您带大袋的，一袋一斤的不方便， 是， 这小袋您泡水直接干嚼都非常方便， 是，只要299， 十 大袋的哈、啊、这个、嗯、头茬的中宁的枸杞， 没错， 加了、啊、 我们祁宇的您一定要尝尝， 是的、 啊、 好，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